标识别， 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去闯，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 一路过操场，我却先赖床，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收起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满身的泥土 是我们的时光， 高寒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够疯狂，再永远都不会忘，多远都不形状。 镜子里的我帅得很善良，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 撒野， 撒野，在无人烟的地方， 放肆， 放肆，当坏小孩的模样。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满身的泥土 是我们的时光， 高寒的夏夜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 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都不会忘那青春的时光，来自 TFBOYS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我们的时光是不是瞬间梦回学生时代？ 瞬间梦回大家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学生时代当中没有 TFBOYS 啊， 小虎队给你安排一下啊， 是来安排起来。 但你看娇说啊，太激动了，我每天都听着早安音乐秀去上学，今天第一首歌就放了我超喜欢的。今天这首歌想把大家带入到上学的氛围当中。大家都知道今天是9月10号， 对， 教师节，在这里首先要对所有的老师，所有教育过我们的老师，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老师，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留下印记的老师，说一声 教师节快乐。 啊，还有默契啊，这一段 对，我就等着这边呢啊。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我们安排到的一些环节都是跟这个话题相关的。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的南京观测台的气温是18.8度。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笼罩，能见度不太好。目前呢正处在大雾的黄色预警当中，早高峰出行的话，请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另外呢，早晨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下，山区的更低，天气比较凉爽。一早出行的朋友呢，请注意一下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这个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呢，北京是以晴天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白天的晴晒，午后偏热，而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补水防晒。你看早晨冷，但中午就热起来了哈。 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换季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啊，要注意一下补水防晒。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呢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已经饱和，还是不要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对，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雾或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当然呢，这个天气呢，确实是应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忽冷忽热爱感冒啊，刮风下雨怎知道啊？ 这如果不是常年听我们台的人，还真不知道你的这个梗。 今天我来说一段。 行了，今天我来说一段我们的签到排行榜。今天需要点名的人很多啊。 好， 第一名是严大伯，第二名恋上你的美，第三名小影，第四名是 Mary， 第五名是 Old Boy。 哎，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大雷，大震哈、啊。第七名是。一个小猪形状的猪头，第八名呢是小小人物，第九名一菲，以及第十名塔罗，来跟上这位朋友哈。 这个小猪头像的朋友特别可爱，说太不容易了，我终于上榜了。但是我就在犯难受，你这确实是上榜了，我该怎么点你的名字呢？还有人间值得说，第37个教师节，祝我教师节快乐吧、哎！因为有活动，所以早早的就来到学校了，只能听一小会儿，希望被点名。 是八月未央呢说，哇，签了100名棒棒的，哎，你看这个感觉是这个。重要的时刻迁入到了百人排行榜、对吧？ 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聊到的当然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是他们教我们追求真理和梦想，坚守勤勉与担当。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在这儿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最深的，并且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吧。哎，在这儿我必须多说两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我爸妈。你们无法想象，从小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当中那种幸福感，那种学校见完家里见的兴奋感。当然话说回来啊，如果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大佐啦。祝两位老师节日快乐。同时呢，今天有时间的话啊，我们的小耳朵们也给自己的老师发个消息，让老师们回忆一下当年调皮捣蛋的我们吧。 哎呀，早上还挺感动的，大佐居然换了新的 BGM， 可是话锋一转，就感受到了他的幸福感。 嗯，他的幸福感我也感受过。 哦，对对对，我忘记了，你妈妈也是老师。 就是。永远没有假期的感觉。 嗯，哎，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教师节的时候还要再祝自己的妈妈，然后也要再祝自己的老师，双重身份啊，妈妈应该也会觉得格外的幸福。 节日快乐哈！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可能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呢，一些对你帮助最大、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今天我们大家不妨来回忆一下，包括那些有趣的故事啊，也不要光说哪个老师，最好还是把故事告诉我们哈。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在上班路上和我们分享你和老师的故事。接下来这首老歌新唱吧，算是小柯和老狼带来的《谁》，也是电影《老师好》的主题曲。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 在等着谁？忘了你的我，忘了我的你，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开学的第一天，我抬头看到一位老师从门口走了进来，他的手里啊夹着三角板，还有圆规，还有一个尺子。那是我的数学老师，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 这是什么时候？ 那这是小学三年级。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然后换了一组老师嘛，就是从低年级教低年级的老师换成了教高年级的老师。我其实小学一到三年级数学学的都挺差的。然后换了这个老师之后，就真的是彻底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然后一跃成为班里的数学尖子。 哎呀，你还数学尖子过呀？ 也就小学六年级以前吧。 啊，对啊，我想认识你这么多年，还没听说你说到这段往事呢。 哎，我有讲过，就是后来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又数学突飞猛进了一下，也是一位老师对我的算是鼓励吧。后来我数学高考考了130，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听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啊，初中的数学老师一带而过。 哎，初中老师数学老师吧，初中数学老师是我班主任，印象很深刻。哎呀，印象深刻老师太多了，今天说不过来。当然呢，也要留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聊到这个话题呢，且不说印象深刻帮助最大啊，先有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了，说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对你说过的这些耳熟能详的话吗？这样我挑着说几句，大家感受一下这种被支配的恐惧啊。背诵并默写全文，阅读原文并回答，作者用了哪些表达方式，蕴含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假设有一个小球，忽略了本身的重力和空气阻力，同学们看我，注意啦，我要变形了。 这句我觉得才是老师说的话吧。其他老师说的是请看一下这个课本 的要求。 哎， 对， 啊， 对对 对， 嗯， 对，一般是这样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这样看 listen and rest。 哎，你别着急，今天我还真的准备了英语课上的一些特点 啊， 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跟老师之间的经历。太子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当年呢，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也不爱说话，有一点胆怯。老师为了锻炼我，特意把我安排到了学生会的体育部去当干事，让我跟全校的师生进行交流。 这厉害。 后来经过了一年多的锻炼， 啊， 自己胆子不仅变大了，也学会了跟他人去交流，性格也开朗了很多。而且还成功竞选上了体育部的部长。 哎，你看，所以现在太子呢，就是可以做着一份和人打交道的工作，这也很厉害哈，也确实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磨砺以及成长哈。乐高爱心说，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初中班主任也是数学老师，跟我妈妈是朋友，每天中午呢就是去他办公室做卷子开小灶，没有玩耍的时间。那可能最终你的数学成绩不错吧。 鱼儿宝贝说，今天是我的第九个教师节，祝福已经收到了。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天天在上班路上听早安音乐秀，欢乐一路，也向您致敬，辛苦了。 哎，这个阿贵呢说，一共有两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一位是初中语文班主任蒋欣老师，还有呢，当体育老师休假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来进行电影选修课的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初二的数学老师杜华老师，当时呢数学课大部分都在下午，容易犯困，他用幽默的方式去讲解了一下代数几何，也借此机会祝愿两位老师呢节日快乐哈。 嗯，还有淡淡小花香说，今天凌晨12点钟，我准时收到了毕业6年的班长送来的祝福，写了好长的一段话。他说，师生情谊是一生一世的。哎呀，大晚上的，感动得我一塌糊涂，失眠了。然而今天还要给学生们上课。我们听友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老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祝愿大家教师节快乐，你们辛苦了。 哎，是了。 嗯，你怎么突然一下顿住了？ 我不是这个完了以后就该 给 老师送首歌了吗？ 就该走点 BGM 了、 啊、 是吗？今天的英文歌曲都是静瑜特意准备的，这是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英语老师说，你们也不要只读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要拓展兴趣，比如说去看一看英文电影、电视剧，听一听英文歌曲，给了我们一个英文歌曲经典50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这首Yesterday Once More。 感觉你和大佐忽然在年代当中有了一些交集哈、 啊，有了共鸣。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Yesterday once more. 又是老歌熟悉的渐弱，这是我当时在英语课上的时候老师推荐给我的歌曲。哎，当时听到之后感觉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样，因为不仅仅是语言不一样，其实英文歌曲跟中文歌曲好多在编曲方式啊，包括就是写作的一些结构当中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你小小的你当时考虑的这么深入啊？ 因为你知道中文歌曲基本上不太出现一句词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的唱，但是英文歌曲很容易，比如说一句词唱七八段， 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好了，开玩笑啊！ 来人呐，给我把这个杠精插出去！ 我倒是在想，就是与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当时会不会觉得，哎，效果文坛哪个人把这首歌给拉下来了？ 不会，当时太熟悉这首歌了。但我觉得，哎，我特别感谢当时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帮你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告诉你学习不仅仅只有书本上的知识，你也可以通过更多的文化方面的东西，电影啊、电视剧啊、感兴趣的歌曲啊，激起你对这个语言的兴趣，从而更加的产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 我是说的感觉，我们今天的说的这一部分的话题，前两天聊过，忽然想起了前两天在聊的是你最喜欢哪门课程 啊？ 大家呢忽然就把那个就平常上榜很低的美术课、体育课和音乐课都拉了出来哈。 啊，是。 当然呢，这个称黑猫撒马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小学的白美贤老师，我的班主任。另外呢，日清语文说我初中的音乐老师姓阿，是一位新疆的这个老师，大眼睛、薄嘴唇、长长的辫子，唱起歌来属于民俗歌曲领域，超好听。所以呢，同学们当时都特别喜欢上他的音乐课哈。 张旭说，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当时我还在看小说，金庸文学呀、海岩文学呀都非常的喜欢看。他是这么多老师当中唯一一个鼓励我看小说的。还有呢，就是我初中班主任是一位男老师，我们俩处得跟哥们儿一样啊。当时呢，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正向的鼓励。最后呢，我结婚的时候，他还作为媒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谢谢你，刘老师。 哎呦，让他一说，我忽然想起了当年那个怎么说呢，特别就是少年的时候比较喜欢装深沉的我，初一的时候上课的时候 装深沉。 你听我说嘛，我初一的时候拿了一本那个霍金的时间简史在班里看，初一啊，然后那老师就跟我聊了起来， 看得懂吗？字认全了吗？ 然后我俩就这，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天文嘛，就跟他聊这方面还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他是过来代课的一位老师，是相当于师范大四的学生啊。 嗯嗯， 对。 还有像爱咋咋地说，我这个厉害了，我初中的班主任跟我表哥是师范上下届的校友，我哥呢是小学老师。中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都是去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面去填的，享受待遇。 对，那填志愿这方面呢，应该来说就是保证了你自己的这个往前走的维度是什么样子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佳木香说，我的爷爷奶奶都是教师，兢兢业业的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去年他们离世了，今天在这个日子当中呢，也去追思一下，想念他们哈。 今天呢，早安音乐秀想要和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回顾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同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想要感谢哪位老师，借由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电波，我们也帮您把这份祝福送出去。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带我们回到学生时代的歌，来自何炅，《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在7月10号教师节这一天，我们也收到了一位老师的投稿。早餐分享人日清语文要在早上教大家制作炒方便面。哇，这个成品非常的诱人。炒方便面啊，不仅是晚上去这个烧烤摊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配上的一份主食，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在早餐的时候非常快手的做出来。我们大家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日清语文制作的这份色香味俱全的炒方便面，还有详细的制作方法了。首先呢，根据家人的食量选择煮几块方便面，用水差不多煮到7到8分熟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备用了。然后捞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滴一点香油拌一下，防止粘连。那另外呢，再拿出一个锅烧油，放入自己比较喜欢吃的配料，比如说像鸡蛋、火腿肠，还有适量的青菜，翻炒一下。最后呢，放入我们刚刚煮好的方便面，再加入食盐、生抽、蚝油，还有适当的醋，就可以出锅了。五颜六色搭配起来，也让大家感觉更加有食欲一些。日清语文跟我们说，9月10号是伟大的教师节，也是自己33岁的生日。希望早安音乐秀可以送自己一首歌，祝愿自己每天都快乐。那就把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在今天还辛苦奔波在教师岗位上的老师，以及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给予我们帮助的老师。 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在哪里呀？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在今天也要祝福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 哎，各位辛苦了，来鼓掌。手动影响啊。 你今天这个态度很敷衍啊，不能因为家里妈妈是老师哈、啊、就把这个节日一笔带过。 我哪有，你看我还有。 来鼓掌。 鼓掌、 嗯、 你的掌声音效呢？ 嗯，我掌声音效。 就忽然花容失色找了起来啊。 待会儿在我们这个怎么早安游乐场的时候给你带过来啊。现在 给老师点掌声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有、嗯。尤其今天平常的时候呢，其实三尺讲台上面是比较威严的。我印象当中我当时的就是我的恩师，我的数学老师啊，因为毕竟我初中那数学学的是相当好啊。但当然呢，他每次一上台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定场的习惯，就是往上一站，先停5秒，这个时候呢，班级的空气是冷凝的状态， 嗯， 然后才说，同学们好， 什么什么什么， 同学们好， 哦，同学们好 啊， 对，然后这时候，然后起立，老师好， 嗯嗯， 然后呢，再冷凝一下，嗯，然后一点头。这个时候班里就进入到了一种肃杀的学习状态、啊、 哎，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巧、 啊、 就是当你不说话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会非常 沉默、 哦、 对对对对、嗯、这会有人记着、哎、 集中注意力 就变成啊 哎挺有效果啊 是啊， 一连两首歌曲《栀子花开》和《那些花儿》把大家带回到了青涩的学生时光。 嗯， 傅盈飞说我已经持证12年了，应该是教师资格证、 嗯、 他说我的第一届4年级的学生都已经读到研究生了， 哇， 满满的回忆，从在小朋友的讲台到大朋友的讲台，很荣幸一路相伴，刚刚开着车听着这首《栀子花开》，真的感觉到很幸福、 嗯、 祝老师们也祝自己节日快乐。 对，说的特别特别感动啊！当年的《栀子花开》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想，嗯，这配器配的也不是很好嘛，就是一个专业音乐 DJ， 但是忽然发现这首歌曲跟《栀子花》一联系起来之后、 嗯、 当年就变成了一首热门的师生金曲。 哎，那些花儿啊、 哎、 今天有很多朋友给自己曾经帮助过自己有印象深刻的关系非常好的老师去送鲜花啊！哎，你看这两首花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嗯、两首花。 信仰爱情说，我之前呢说我的丈母娘就是老师，还是班主任老师的那种、 嗯、 所以现在我每次去家里啊都觉得有那种小时候就让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那种感觉，还是会紧张，不过呢还是要在这里借由974的平台祝愿他老人家教师节快乐。 嗯，有仰望星空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当初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就没有我现在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深深给老师们鞠一躬，谢谢你们啊。 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也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印象最深刻的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吧，就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刚刚的两首歌曲把大家带入到了自己青春的年代，哎，但现在就是你提到一个名字哈，就是老北京的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嗯、 新北京人呢也对他有特殊的情节。 哎， 菜百，嗯，就是菜市口百货。 是，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2021年9月9日，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上市交易了。上市当天开盘以后，股价就立马涨停了。 哎，菜百股份呢是西城区的首家主板独立的 IPO 的区管国资企业。菜百股份的上市呢，不仅是公司发展的重大成就，也是区属国资企业改革的重要的成果之一了哈。 这次菜百股份登陆上交所，也是菜百股份向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金珠宝行业领军企业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嗯， 也是菜百股份实现崇高使命和美好愿景的一个新的起点。我刚刚提到年轻人对于菜百也有了一些新的情节，是因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都选择在结婚的时候，或者说在自己一些重要的纪念日的时候去菜百、 嗯、 给自己购买一些黄金珠宝的首饰留作一个纪念， 对， 也送给自己最重要的人，当然这个人应该就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吧。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沿着你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交出真心的勇气。 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关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可是我只能停止。 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7:45，继续欢乐大家的上班路。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9月10日教师节，要再次对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哎， 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的、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吧。 嗯，特梅普说，我这个小学2年级的班主任带了我3年。而毕业之后呢，每年春节都会去老师家里拜年。哎，我忽然想起了我们当年确实啊，经常呢会组织一大帮朋友 或者同学去当年的小学老师班主任家去给他去住好嘛。 嗯， 每到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呢，他们家你想就是一楼的大概一个七八十平的房间嘛，占了20多个学生，从这屋站到那屋。 而我觉得就是毕业很多年以后再回去看自己的老师，这个事情特别的让人觉得感动啊。老师看到你之后他的眼神也会不一样。 老师第一个环节就是半个小时挨个认，这是谁啊、这个又是谁啊。 哎，是飘摇的云说，初中的年级组长在初三的时候成为了我们的班主任，他是教英语的，非常的威严啊，管着我们全年级200多人啊，特别是调皮捣蛋的男生们都会比较害怕他、但是呢他总会寻找到切入点让学生们愿意听他的话，所以大家也都特别喜欢他。中考之前他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答题的时候会的一定要做对，不太会的也要把自己能想到的知识点和公式什么的写上、因为可能也会酌情给分的，大家要知道0.5分可能就是半个操场的人，所以一定要重视、 哇，说的 因为老对老师会跟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内心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老师对于孩子来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人，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把老师当作榜样，老师也会为孩子们无私付出，所以也要在这里再一次说一声老师们辛苦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对不对啊？每一个环节都能体现出老师这个职业的崇高感。508059说，当年的初中物理不好，我的物理老师呢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给我接连补了2个多星期的课，使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从60多分一下就到了90多分，也如愿的考取了本校的高中。老师真的是无私，不仅没有收取一分钱，有的时候中午还要给我补贴午饭啊！去哪儿找这种老师啊？ 我都想到了我幼儿园时候的老师。我小的时候非常的挑食，就再加上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太宠，就我从来没有自己吃过饭，他们都是给我喂饭，所以导致到幼儿园就是不喂我就不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幼儿园的老师，当时每次吧就给全班的小朋友， 你怎么活得这么大的也挺艰难的， 都盛完饭以后呢，然后再给单独给我盛一份，然后唉声叹气的坐在我面前一口一口的喂我。 那你什么时候摒弃掉这个坏习惯的？ 哎呀，不能说，说了就太尴尬了。 12岁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10岁10岁。 10岁吗？ 我是一个异类啊，不要学我。好了，为了掩饰尴尬，这个时候呢再送上一首我的英文老师推荐的学习英文50首金曲之 Stop Stop Stop。 这梗过不去了。 听 Stop, stop, stop。每个人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应该都有一些英语金曲50首啊，或者英文金曲100首，这就是属于我的英语金曲50首其中的 第二首。 包括今天所有我准备的这4首英文歌当中都是当时那个歌单里的。 他们排在50首当中的第几位？ 排在我能背会的那个阶段我大概也就只能背这个几首吧啊。哎，耳机呢就小耳朵们已经听出来了，哎，这不是蔡依林的恋爱100%吗？对，没错，这是翻唱自圣女合唱团的这首 Stop Stop Stop， 是，然后 这是原曲。 你放出原曲之后呢，很多人都疯了啊！我童年的经典， 嗯， 这难道不是翻唱蔡依林的吗？ 这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翻唱当中，只有当时萧亚轩的那个You Make Me Wanna 想，You Make Me Wanna 说，就 You Make Me Wanna。当时那首歌曲是邀请到了原唱来为他们创作的，后来原唱觉得很好听，又拿回去自己翻唱了。 对，但是 那首歌是萧亚轩的原唱啊。 但是后来想想，还是这个纯英文版的听着更顺耳一些啊。 嗯 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这个聊到的问题呢，就是那些带你成长的老师，在你生命当中来留下的那些印记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看完以后是感觉是满满的感动哈、啊，就是老师们真的是很无私的一个群体。刚才不是有人说无名8059说当时在老师那吃了很长时间中午饭吗？ 嗯， 你知道我们原来我跟老师有多好吗？有一帮学生呢也特别坏，每次呢就去外面打篮球玩半天呢，玩到中午11点钟的时候呢说咱们到老师家门口去休息一会儿吧， 老师家门口 11点钟先休息一会儿，一看表12点上。 这也说明跟老师关系 很好 啊，是的， 蹭饭吃啊。 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吧。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PD， 我前一段时间推荐你的扫黑风暴看了吗？ 看了一些那个抖音片段。 哎呀，你赶快去看啊！我跟你说，现在我对这种就是探案类的、悬疑类的啊，就剧情类的，特别的着迷 啊，是吗？ 因为我还沉浸在上一个坑里，现在马上一个新坑又挖开了。 嗯、 这是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来自段奕宏和大鹏领衔主演的犯罪悬疑剧《双探》，已经在昨天正式开播了。 对，你看一下，有段奕宏来参演的影片，一般来说就差不了哈。 嗯，质量有保证。 是这次的故事呢，讲述了他所饰演的刑警与大鹏饰演的这个入殓师之间的相识，但两人呢却意外的卷入了一宗横跨30年的恩怨纠葛当中哈。 虽然这个剧情的走向大致符合悬疑剧的特点，但是呢有段奕宏、大鹏这些实力演员的班底在剧中贡献了很多精湛而且极具反差感的演技， 嗯， 真的是让人看了前几集就觉得大型真相现场。 双探、啊、 还有很多人看完了之后说，哎，我赌这应该是9月最炸的国产剧吧。 嗯， 推荐给大家来自段奕宏和大鹏主演的《双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鹏之前做导演的时候作为主题曲的一首歌， 缝纫机乐队啊， 哎，是的，叫做都选 C。 上学的时候老师可没有教你都选 C 哦，认真审题各位同学们。 你总是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ABC， 我填上 ACDC， 你却骂我是烂泥。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情，我淋着11月的雨，听你骂我没出息。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个都选 C， 就用最轻轻松松的一笔回到你所有的。长大了以后搞科研还是开飞机，你问我成功的定义是经济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种新机械，名字叫做楼梯机，也可以叫做台阶机。爬楼梯呢，我们知道是一项非常有利于身心的运动，主要呢会锻炼你的腿部以及臀部的肌肉，能够有效的去消除腿部的脂肪，让臀部更加紧实。而爬楼梯呢是一种针对下身的运动，如果用适当的强度和速度去爬楼梯的话，确实能够消除腿部的脂肪，收紧腿部肌肉，塑造腿部曲线。但是千万要记住，在爬楼梯的时候呢，要控制好它的速度和运动量，要保持一种有氧的运动的状态，这样才能够达到消除脂肪、拉长曲线的目的。爬楼梯呢，简单又省钱，效果呢跟去健身房是差不多的，既可以消耗卡路里，又可以锻炼身体。另外呢，如果在走楼梯的时候，每次踏两个台阶，就可以带动大腿以及臀部的肌肉群，紧实的效果会更加有力啊。当然呢，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爬楼梯，如果这项运动你不想在户外完成的话，那么今天呢，在我所在的健身房，还有一种名字叫做楼梯机或者是台阶机的健身器械，有人也叫它叫登山机，效果都是差不多的。楼梯机的这一点做的会比较好，绑带绑到腰上之后呢，你会发现随着你往上走的速度和频率加快的话，那你脚下的倒的步子或者是这个动态也会更加快一点点。那如果你这时候你觉得比较累了，你可以稍微的缓一缓，放缓步幅之后呢，自动会跟着你的步伐进行调整。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累了，该怎么下来呢？其实什么都不用做，慢慢的跟着楼梯一起往下降落，就会回到起始的位置，非常非常简单，对不对哈？当然呢，很多人建议爬楼梯的这个楼梯机最好的运动时间是每天30分钟，虽然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对于膝盖的压力也还是有一定的，所以最长的时间也不要超过30分钟。好了，我们今天呢说到的是爬楼梯，爬楼梯的这样一项运动呢，尤其在楼梯机上，那真是一浪盖过一浪，就好像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立行带来的一浪，音浪太强，你做好准备了吗？早上快跑 Run High，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海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心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自由穿梭在地平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放声急放开自己，你心里你抓不住你，放声急放开自己，你心里你抓不住你，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像个彗星穿越黑洞，跳水跳到陌生太空，新的开头新的宇宙，能接受我这个流星的自由，喜欢节奏越来越重，越来越猛，越来越凶，怎么撞也不撞站不住，音浪一直撞就跟着有动，让自己爽，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出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抓不住你，出身体放开自己，地心引力抓不住你， 跟着音浪一起流动，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地心引力已经抓不住你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那地心引力其实是能抓住我的，但是我呢总会保持到一个不倒的范围。 今天皮迪说了，楼梯机大家可以适当练起来，仰望星空给你提出来，那就80楼先起步吧。 我走的是楼梯机，您可以去走80楼的这个楼梯台阶，其实效果也是一样的啊。 傅建涵说了，这个运动对于半月板损伤的我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啊。 哎，合适，他就是他其实刚才节目里面说了嘛，你要爬楼，但是你不要下楼。所以下楼是对这个膝盖有负担的啊，但爬楼基本是你大腿酸哈。 那我爬上去我怎么下来呢？ 坐电梯啊。 怎么说呢，理论达人月月鸟倒是没有一点毛病啊。 对啊， 对于你这个老师我持怀疑态度，但是对于今天过节的老师们要对大家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大家辛苦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是他们教我们追求真理和梦想，坚守勤勉与担当。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在这儿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最深的，并且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吧。哎，在这儿我必须多说两句，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我爸妈。你们无法想象，从小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当中那种幸福感，那种学校见完家里见的兴奋感。当然话说回来啊，如果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大佐啦。祝两位老师节日快乐。同时呢，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们的小耳朵们也给自己的老师发个消息，让老师们回忆一下当年调皮捣蛋的我们吧。 还要让老师回忆一下当年调皮捣蛋的你，在节日里还要给老师添堵啊。开个玩笑，哎，今天一开始特别温情的音乐，这可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新 BGM 呢。 对，也就用 了一次，我感动了一下啊， 然后立刻就转回来了哈。但我觉得其实反过来说，调皮捣蛋在老师后面的回忆当中可能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对于老师来讲， 对对， 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班里调 皮捣蛋 的 学生。对，我就是那种调皮捣蛋之后学习还可以。 哎呦这凡尔赛。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带你成长最多的老师。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其实在上一个小时大家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包括像 PD 讲到蹭饭的那段啊。淼淼说，听到刚刚你们说的那段蹭饭的经历，我10岁的儿子也跟我们说，我长大了也想当老师，而且要去偏远地区。我老公就说，我跟你一起去，给你和你的学生们做饭。哎，这个爸爸真 好， 好 暖心啊。 他说我们两个人退休继续补贴你和你学生的伙食费。 哇， 希望我儿子可以好好学习，考上师范学校，实现自己的梦想。 太好了。哎呦，听的这段是我今天听的最感动的，有这种父亲，我觉得未来呢 也是一个好的榜样， 是个教育可期哈。 是，也给大家更多的正向的鼓励。在这里用这首歌曲感谢所有的老师，祝你们节日快乐。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成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金泉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现在申办成功即可参与消费达标，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10积分兑换优惠权益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刚刚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心荣的《听我说谢谢你》啊，今天这首歌曲特别适合送给老师们。那么今天好多朋友也说了，好喜欢今天的歌单啊，但是 PD 更新了吗？昨天的是不是也没有更新？ 今天一个大礼包已经更新了。 什么大礼包？ 两首歌曲啊，不是两天的歌单啊。 不过就是把昨天欠的给大家还回去了吗？ 但是就是昨天的人呢，就是有点吃不饱，今天的管够啊。 哎呀，你这个形容啊，喜欢今天歌单的朋友，现在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昨天和今天这个所谓的大礼包了啊。 是，我们来再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 Mr. 梁特别有意思，他说初中3年的这个班主任高老师是教数学的，但他这个人啊多才多艺，课余呢他带我们学习朗诵、背诵古诗、写作，还有呢你知道他体育的爱好是啥吗？摔跤。也就是说你看这老师能文能武是吧，来比武的吧，咱是数学老师，但是语文还挺不错的，你要跟我来武的，摔跤来个大马趴试一下哈。 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啊，剃个头，他说我姐是初中的英语老师，现在好多的初中同学联系我都是找我姐要的我的微信。我姐是跆拳道黑带。想象一下， 跆拳道黑带。 所以就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老师 虽然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不会展示啊，或者英语老师嘛，但是同学们都有点就是默默的有点怕他啊。 不不不，我要是英语老师的话，我会这样，就是今天我来宣布一下咱们的纪律啊，就今天有这么一些纪律，然后我们英语课上是这样。好，接下来我来一下个人才艺展示。展示完了以后底下一片肃静，是不是啊？ 哎，是，你说到这个老师的才艺展示，让我突然想到了最近我在短视频平台当中看到了一位老师，特别的有意思。他应该是给初中的小朋友上美术吧，作为一个美术老师，他在上课的第一天先给大家播放了一段5分钟的 VCR，就大概讲了一下他是谁，他会教什么，他平常的生活是怎样的。哇，这个老师真的是多才多艺，涉猎的范围非常广，不管是文学艺术啊，包括体育方面，而且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到最后说，当然作为一个美术老师，来吧展示，比如先是工笔素描，再是国画，再是油画，再是雕塑，整个全场那5分钟过程当中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场下的这些学生们都沸腾了，就是哇好厉害，哇鼓掌，就这个声音此起彼伏。从那一刻开始，从开学的第一节课的5分钟，老师们

我今天的英语歌单真的得到了很多好评啊！一飞说，这个学英语的必听歌单，我听了以后脑海当中全是这首歌的中文翻唱的歌词。看来我当年真的是英语没好好学，但是歌我听得很爽啊。 嗯，是。还有人说这首歌曲呢，苏慧伦也翻唱过，这次觉得苏慧伦是翻唱了 对，柠檬树Lemon Tree。刚刚我介绍的这个美术老师，很多朋友也看过。穆洛说，哎，那个视频我也看到了。还有朋友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给大家指路，说去抖音上直接搜索一下美术老师自我介绍就能看到。挺长的，五分钟左右。 是， 但你前半段看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有点凡尔赛，老师在学生面前显摆这些干嘛？看到后面说不是显摆，是真的厉害啊。 对， 就是老师们的多才多艺，或者是老师们的隐藏技能是学生们不知道的。 或者我觉得这一条最好的一点呢，可能未必是他的凡尔赛，而是他觉得想让学生们成为他这样的人，对不对啊？ 哎，没错。就我生活当中认识，因为我之前去学舞蹈的时候，我们舞蹈培训班当中有一个老师，他跳得非常好。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北大附小的地理老师。 嗯， 就他可能白天的时候就是一本正经的在教室当中给学生们去教这个地理知识啊，画各种图啊。然后等到晚上下班了以后，然后就从海淀跑到国贸这边来，然后又开始自己的这种兴趣和事业。哎，我觉得非常鲜活的一个老师的形象。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你那剩下的80节舞蹈课。啥时候还了？ 哎呀， 你白天也是一个光鲜亮丽的 DJ， 晚上那个舞蹈能不能完成啊？ 今天是周五，待会儿呢会有早秀游乐场，你确定现在要这样惹我？ 哎呀，早说呀！你一会儿我就9点的时候再说这话， 是吧？为什么？哎，觉得说这个舞蹈课就是上，因为最近有更重要的事情哎牵扯着我的精力，因为我们金秋九月娱乐最王牌已经在本周开启了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特别的好看。 哎， 9月8号已经正式开始了，那这一次将一直延续到14号，将会邀请火星电台、丁时光、叶喜儿、刀与心情、苏运营来还有赵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开启云端音乐季。 哎，这一系列的演出呢，也是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在974直播。今天开启了线上音乐角活动，同时呢也在听听 FM 以及微博来进行直播啊！ 因为前两天已经有一些就是嘉宾朋友们啊，歌手来到直播间当中了，也有很多背后有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我通过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我看到了就是艾克闹了个大乌龙， 嗯， 然后他邀请， 这是有意思的小故事吗？ 特别好玩， 你这个人， 因为火星电台我们之前有过渊源嘛，当时在中歌会的时候，我是他们的这个助力的 DJ， 嗯， 所以就其实跟他们关系还挺好的，因为黄少的原名叫黄少峰，就大家可能习惯性的叫黄少，黄少叫习惯了。 嗯、 结果呢，就是艾科去给他们开我们进台的嘉宾卡的时候，开成了曹少峰。 嗯、 黄少就在门口说：“这还说是我的歌迷啊，说是我的歌迷我才来的，结果把我的名字都写错了，很可爱。” 这段到节目当中都说出来了。 节目说没说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在官方抖音上看到的。 哦，官方抖音都说出来了 啊， 跟我们节目差不多，都是这个叫什么啊，爆料小能手吧啊。 这次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同时也在听天 FM 和微博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启了观众招募，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还有早秀后花园，就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开启到招募。每场演出将会邀请几位音乐小伙伴来现场感受一下 Life 的魅力。 对，那我们今天的招募方式呢非常简单，你只要发送一下音乐加减法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我们来看看幸运儿会不会是你啊。 发送音乐加减法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来现场感受 Life 的魅力，我们先通过电波感受一下将会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赵赵带来的《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太激 动了，直接把片花拉了下来。 你刚刚说主持人特别怕自己表现不好啊，哎，但今天呢，静宇有一个新的打算，就是我们要把早安游乐场和早安热流行结合起来 啊，是吗？ 哎，早安游乐场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好久没有营业的孙燕姿，最近呢，突然以一条非常搞怪的短视频入驻到抖音当中了。啊，镜头前的她呢，还是非常熟悉的短发，依然是非常青春的容颜，还有温暖的笑容，但是视频内容却让大家恍惚说，嗯，这是个搞笑博主吗？ 为什么？ 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些比如说自己在家里做饭然后搞黑暗料理的这样的一些视频 等等等等的，就粉丝觉得非常的亲切， 是， 但是也特别熟悉他这种俏皮活泼率真自然的状态啊。 嗯，对，那孙燕姿我觉得其实本人呢就是继承了一代人的青春，而且呢，你知道他的成绩有多好吗？就是 承载着， 他拿到了一个就周杰伦永远再不可能拿到的奖项，就是最佳新人奖哈。 是，就是没有办法集齐大满贯，因为你已经出道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办法再重新回去再拿到最佳新人奖了啊。 对， 2000年的时候，唱片企划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大家不会觉得说这个女孩会陪伴我这么久的青春。 嗯，但是呢，2021年的9月8号呢，她在热搜当中自嘲是冷门歌手，也让人觉得唏嘘不已啊。 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是起因是一些小学生在论坛当中说，哎，最近给大家推荐一个冷门的新加坡歌手啊，他唱的真的很好，然后大家就说什么他是冷门歌手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必须要说一说， 说明你老了。小学生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冷门歌手，对不对啊？ 怎么说呢，就是他出道21年间啊，可能有10年的时间都是在休息。 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他第一次退隐的时候，当时就让我觉得很意外，大概24岁左右吧。 嗯， 就是才那么年轻，才这么有才华，而且在最当红的时候就先退隐了一段时间，是吧？啊， 哎，是。所以昨天呢，孙燕姿出现在了抖音，开了一场云端音乐会。哎，我觉得现场的这个布景啊，包括声光电的运用啊，包括就是歌曲的一些选择啊，都给歌手们就是歌迷朋友们带来了满满的感动。 嗯， 所以今天我就把早安热流行和我们的早秀游乐场结合起来了。我给 PD 出的这个题呢，就跟昨天晚上的音乐会有关系 啊。是吗？ 哎，要求很简单。当然了，昨天晚上也有很多的小耳朵们过来跟我们说，今天会不会放燕姿的歌啊，音乐会你们看了吗？哇，好感动啊。 对， 所以今天需要大家来一起帮 PD 答题。 嗯， 题目很简单，都是昨天晚上音乐会当中燕姿唱过的歌。 啊， 那么我只给大家播前20秒。如果说你猜成功了之后，你就可以解锁听半首歌的机会。 嗯，好吧，就每首歌曲你都会有后半段吗？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只给你听20秒哈，所以你做好准备。 嗯，这就开始了。 嗯，对， 就发自肺腑的 准备开始了。 啊，好了， 只给听20秒。 好好，准备。 大家想要来帮 PD 答题的话，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那依然是老规矩，帮 PD 助力最多的朋友稍后可以会获得小红包。 嗯， 来，第一题20秒开始。 行，停，现在就不用放了。来，停 是是是， 我想想这是什么来。 嗯，这是什么？ 直来直往。 直来直往它是哪一张专辑？ 谁管哪张专辑，快快继续吧。 啊，这是我今天的题目。 你赶快就说歌就行了，赶快走。 我问你，歌对于你一个音乐 DJ 来讲太简单了吧。 那你不如问问我那个他爸妈叫啥呀，这张专辑叫啥来着？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专辑，2002年的 Leaf。 啊，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这张专辑的名字。 好了，不给你捣乱了，成功解锁，听半首歌，直来直往。这也是昨天， 啊，这就听半首了。 这也是昨天音乐会 咋考啊？ 开场的歌曲。 想在歌唱，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哦，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看天上。继续在街上晃一晃，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爱可以是一种习惯，单纯的喜欢。对爱很欣赏，直来直往，有一种勇敢叫做 好，半首歌的时间啊，因为今天想要多给大家猜几首，哎，所以说我们 这小半首 过瘾。 对啊， 直来直往是昨天的开场，我确实蛮惊喜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废话，也没有铺垫，直接就是音乐会马上开始，紧接着直来直往的前奏一起，哇，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嗯，是这个专辑的这个 打歌的方式还挺不错的哈。那再来吧，来 啊！今天我们的小耳朵们也特别可爱，说冷门歌曲放马过来吧。好，那么第二首歌曲准备好了吗？只能听二十首啊，只能听二十秒， 听二十首，节目过去了。哎，我的妈呀，这是什么？ 哎，这你不知道吗？我这么喜欢这首歌，我播过好多次。 科普乐。 哎，这算是给你一点提醒了，好吧，算你答对。哪张专辑？ 什么算我答对？我那明明就是我答对的嘛。 哪张专辑？ 科普乐啊。 哎，回答正确。 你借给你我的光，都说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放上我的孤寂，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我们冷门歌曲的粉丝都被这首歌曲炸出来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正好昨天没有来得及看这个云端音乐会，那么今天呢，借由早安音乐秀，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设置，把早安热流行和早安游乐场结合在一起，也给大家来重新回顾一下孙燕姿带给你的青春感动。 嗯，我有一种新玩法，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啊， 我想听哪首歌曲我就猜，我不想听哪首歌曲我 就 说猜不 出来。 你 就故意说猜不出来是吗？TD 在给自己挽尊，因为接下来我就要放大招了，接下来出的是真正的。昨天燕姿自己也说是冷门歌曲啊，但我觉得小耳朵来讲应该算比较简单的吧。 嗯，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出第三首了啊，依然是因为我觉得只答题目的话，就只答名字有点简单，就是还是名字加专辑好吗？ 嗯，好，反正我答不出来我就答不出来嘛，有啥呀啊？ 二十秒。小耳朵们加油了，听出来是什么吗？昨天在音乐会现场也演唱过。 前面给的费的音效有点多，你知道吧？ 这我都已经让你直接猜歌名了。 嗯， 好，二十秒结束。 这就结束了？ 对、啊、 这是啥呀？这是你连个旋律都没有，你把前面那个东西掐掉行吗？啊， 你可以求助一下吗？ 和平。 嗯，和平错误，嗯，答错了。 漩涡 啊，漩涡是正确的。哎，对，漩涡是正。这首歌好好听，但是因为你没答对， 那好了， 我听不到了， 下一首， 好生气啊！ 对对对，正好不想听这首，来， 哎、 走， 不想，这多好听啊！你，好生气、啊。 忽然发现今天有种被我控场子的感觉啊！继续， 来 下一首， 二十秒。 嗯，这有点。 查理普斯说：“静宇给大家补课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是孙燕姿的歌吗？你唱的是张韶涵的《预言》好吗？ 好像是啊。这啥呀？这也不知道。 二十秒又过去了。 这也不知道。 你这个，哎呀， 正好不能听。今天是我控场，这是什么？ 是、啊、 未完成对吗？ 不是。 逆光对吗？ 不是。 大家没有人帮我猜对？ 没有吗？这 没有人的方向。 昨天音乐会也啊，对，没有人的方向是正确的。 基本没有人猜对，你知道吗？啊，好了，这首歌过来下一首。 好生气啊！我好想听这首歌的，来吧，依然是二十秒的时间，大家来听一听。 前奏跟刚才那首节奏的 BPM 都是一样的，好吧？ 哎呀，我对你这个 PD 真的是失去了脾气。 对啊，反正今天我来控场嘛，我好好想想啊。 你让大家帮你吧，有人答对了。 总体还是我想听哪首是哪首，是吧？ 你的 哦，逃亡。 回答正确。 打开车窗，离开这城市。想找个解放， 高山，孤单的想象，寂寞的逃亡。我像是偶尔难免沮丧，想离开，想躲起来，心里的期待。 我们的小耳朵们太可爱了，今天 PD 在旁边故意捣乱哈。冰冰说 PD 你走开，我们要听歌，每首都听，你怎么回事？ 咱们客观的说啊，咱们后面的这个半个小时准备变成孙燕姿老师 专 场 是吗、 啊、 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昨天正好开了云端音乐季的专场 也行。查理普斯说了，今天考题太难了，所以那考生有点倔强，不会的都选 C 可以。你一会儿给我三个选项我都选 C 好不好哈。 还有就是用户4403SK 他给我出的这个主意我觉得特别棒、嗯、他说应该 PD 答不对的放个半首，让他好好学学啊、嗯、答对的放什么。答对的答不对的我们都想听啊。咱今天确实 是合着就变成答对答不对都放半首是吧， 时间关系啊，最后一首，最后一首算是送分题了， 这就最后一首了、嗯、发自肺腑的。哎，我喜欢的孙燕姿的歌曲、哎、基本除了直来直往没有一首放出来， 已经猜了六首了，所以跟你说嘛、嗯、冷门歌手孙燕姿嘛，昨天也是 你真的放的都是她的冷门歌曲。就是穆洛说 PD 不是我不帮你，今天的歌我都不熟，但是遇见我会。好吧， 好了，遇见，这是今天准备好的最后的一首歌。遇见是来自2003年的专辑《The Moment》。同时，我觉得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也真的是特别的擅长啊，包括像刚刚《没有人的方向》还有《逃亡》也都跟大家分享了，是来自《风筝》这张专辑，还有同时也是来自这首这张《The Moment》。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昨天看过音乐会的小耳朵过来跟我们说了啊，静宇好用心啊，直来直往是昨天音乐会的第一首歌，而遇见是昨天的最后一首歌。昨天其实有一个设置，就是说要求大家去帮燕姿点赞，比如说点赞超过4000万的话就可以成功解锁最后一首彩蛋歌曲、嗯、这首遇见就是彩蛋歌曲 啊。是彩蛋歌曲吗？ 他实在是低估了我们这些冷门歌手粉丝的实力。 对啊， 4000万，你知道最后点了多少吗？ 一个小时点赞6亿，这是新闻。 没有到6亿，大概就是4.8亿，不到5亿的那个样子、嗯、还有好多人说我就沉浸在点就是听歌当中，我都忘了要点赞这个事儿。还有好多我们这些冷门歌手的歌迷可能不太熟悉这种线上看演唱会的形式，找不到点赞在哪儿，就快结束了才发现、哦、其实你双击屏幕就能点赞。 是，所以呢昨天呢整场的这一次对青春的回忆和复刻之后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完美的展现了一次。早说呀，我就让你每首歌曲都播半首哈。 啊，昨天晚上这位冷门歌手在抖音直播为抖音的夏日会献唱，那个带给我们青春回忆的人又回来了，那些悸动深情感伤迷惑也跟着他一起回来了。 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今天在早安音乐秀当中，我们创新了玩法，把早安热流行和早安游乐场结合在了一起，让大家帮 PP 答题啊，还是要选出一位听友啊，送出小红包。 今天的听友很难选，就是要不就都帮不了，要不就都没帮上啊。 还有全帮你答对的。 而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次他们叫抖音夏日歌会呢？ 啊，为什么？ 就是孙燕姿的这一次叫夏日歌会吗？啊， 就那你问抖音啊，你问我干啥？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那个夏日宣传版就不能播了呢？里面也有孙燕姿的歌曲。 那来个叉车吧，旁边就给我叉着就行吗？ 对呀、啊，不是你这九月份就不播了，九月份还可以播的，好吧？还是夏日的这个尾巴。 我今天没有时间，我有时间我想多播两首孙燕姿的歌，好吧？你刚刚还没有帮我答对啊。但好了，话题一转，那待会儿呢 ，PD 来选出一位我们的听友来送给大家小红包啊。 好，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在咱们北京举办的2021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会在九月十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 这次呢，会议会采取线上的报名方式，大家呢需要登录一下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官方网站，或下载一下人民网加的 APP 来进行注册的报名。而根据防疫防控的要求呢，大家必须要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并且提供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哈。 因为每天参观的名额是有上限啊，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安排注册报名。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南侧的景园街将会在会议期间封路，所以呢，搭建期间可能也会有临时的断路。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绕行，但是这场机器人盛宴绝对不容错过。提到机器人，我就想到了昨天我带领着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听友们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抖音平台，然后去到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产业当中去做了一场直播，现场感受了一下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样态啊，还有他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太厉害了。我觉得像这首歌当中写的这种机器人和人类就是相爱啊，或者说 也可以完成，是吧？ 这真的，他们我觉得现在是有感情的，太厉害了，就有一天可能真的会变成现实啊。编号89757，来自林俊杰。哎，你说抖音，就是林俊杰什么时候去抖音开一个秋日音乐会？ 夏日，然后把夏日片花播了啊！ 你快做新的秋日片花。 所有你说的一切秘密，绝对自信，忠心程度第一名。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编号89757，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机器，结实的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10秒钟你房间大叫完毕，三分想开着等你，男朋友不乖，我念得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模仿人类的机器。10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3分钟留下开着等你，男朋友不乖，我念得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 编号89757，昨天带大家去了这个高新科技产业园当中的人工智能基地，去探访了一下现在人工智能的一些发展啊。我一去他们那边呢，就是怎么说呢，接待的人员就先给我展示了一下他们那边的人工智能主播。 嗯， 我说这是下马威吗？以后我是没有工作了吗？ 哎，那个人工智能主播怎么样？ 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播的就完全没有问题，就你起码听起来是很舒服的，也很流畅的。 他会接梗吗？ 所以嘛，就也没有到完全取代我们的地步，对不对？就是月鸟小哥哥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大佐你得小心了。 会接梗会抬杠吗？包括其实听我们节目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大佐来直播的那天才有听友说，我一直以为大佐是人工智能，跟小兵是一样的啊。哎，很可爱的。那今后呢，我们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探访探店的活动，带大家通过直播的形式来了解咱们北京城当中更多好玩的一些地方。 哎， 今天是教师节，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印象深刻的带大家成长很多的老师。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节目呢，会把这样的一些祝福送给全天下的所有的关爱过我们的老师们。同时呢，刚才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虽然大家啊确实今天对我帮助不太大啊， 冷门歌手 很多人最后的答题呢限制在了直来直往， 就第一 跟我们差不多。但是我今天想到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奖项给到泪落心田吧，好不好啊？ 哎，是的啊，泪落心田确实特别熟悉啊。像他说，我昨晚听到了《没有人的方向》这首歌，全程懵，居然还有这首冷门成为了漏网之鱼，赶快刷出来这个单曲循环听一听。 是，所以呢，泪落心田赶快来到我们的听这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把你的这个 收款二维码截图一下 来告诉我， 待会儿一个小红包来鼓励一下大家。那下周五我们的早安游乐场在大家继续开启新的音乐方面的玩法。今天很多朋友很喜欢我们的歌单，觉得很多歌曲特别适合送给老师，还有很多朋友过来说，静瑜那个学习英语50首可不可以发一下英语歌单发一下。 静瑜也就是那么一说，你说完以后还得回去挑50首歌了。 我回去得给大家整理整理啊。但我觉得因为大家对我这英语歌单就是这么感兴趣，所以我打算把最后一首歌曲临时换一下，把最后没有播出去的这首英文歌 放出来。这首歌你确定它是一首英文歌吗？原来、原唱 就是冯曦宇有唱一个英文版的，就是你拿它学英语也挺棒的。 你这个太凑数了，我要那个50首英语歌单。 来自冯曦宇的 Proud of You。 为什么拿这首做结语呢？我觉得老师最欣慰的样子就是希望他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成长为自己梦想当中的样子，也让他觉得我以你们为荣。就是你是我们的骄傲，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希望你们教过的所有的孩子将来都可以以你们为傲啊。祝福我们的老师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节目的最后，那么要为大家预告的是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腾兵依然会帮大家解锁交通方面的一些全新的资讯。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早音乐秀和大家不见不散了。我是静瑜， 过个好周末，我是郭鹏，拜拜。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